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是化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说到养生保健呢，我们一直是强调要有效的保健哈。那么怎么做到有效的保健呢？那首先我们要先做一个健康风险评估，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有效的选择哈，准备是用什么样的健康管理方案，这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是我们就是说整天给大家讲健康管理，健康管理，但健康呢它是个大话题。 嗯， 从咱们这个节目结构来说，其实我们现在涉及啊呼吸系统疾病的健康管理，脑血管系统疾病的健康管理，还有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健康管理，再有呢就是我们脾胃肠肝胆胰，就是消化系统的健康管理，还有呢咱们这个慢性肾病泌尿系统的健康管理，再有呢就是咱们老年慢性退行性疾病运动系统，你像这个颈肩腰腿痛骨关节系统的健康管理，再有呢还有咱们这个代谢异常综合征，你像现在高血粘、高血稠、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这些代谢出了问题，我们如何把这个异常管好？还有呢，就是免疫系统，就是我们今天你看很多人，我们到了这个年龄越大以后，他免疫越来越低下，各种这个肿瘤呢也都应运而生。那怎么把这块这个管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谈一下这个关于骨关节这些慢性系统疾病的管理。你看对于这个骨关节来说，我们现在老年人多的一个就是腰痛，那么腰痛里边又有椎间盘突出、椎间盘膨出、椎管狭窄，还有这个椎关节这个紊乱，还有筋膜炎，再有呢咱们这个膝关节炎，还有足跟痛，还有这个有些人退化以后这个股骨头出了问题，再有发病比较多的还是一个颈椎病。在这一块呢，其实大家每听一期节目呢，我们的话题都是独立，其实都在给大家介绍具体的方法。那么就是说统筹来讲，对于这个骨关节疾病，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是三种健康管理方案。那么第一种是什么呢？就是退行性的改变。退行性改变就是说你没有非常严重的这个局部这个病变，可是一会儿可能你的腰不舒服，可能是你的膝关节不舒服，也可能是你这个颈部不舒服，贴膏药也罢，或者吃药也罢，打蜂蜜针也罢，针灸按摩也罢，总是那个哩哩啦啦，恢复不了，我们说老化引起来的，医生呢也告诉说，到了这个年龄就这么样，搞得我们这个听众呢就是说，这个生活质量呢也非常这个不好。 像这类疾病呢，一个主要是它的这个软骨纤维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那个骨赘形成。骨赘形成就是骨刺、骨质增生，或者我们把它叫骨赘这个形成，哎，所以这一类。那么这一类我们应该怎么去管理它？方案是什么呢？那就是抗纤维化，再加上我们说的这个骨营养元素八种元素哈。这八种元素你像什么大豆异黄酮啦，鲨鱼软骨素，还有硫酸软骨素，还有这个海参提取物，再有呢柠檬酸钙，还有葡萄籽提取物，哎，我们这是一种组合。那么这种组合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随着你使用时间的这个延长，慢慢这个疼痛感就会这个消失，或者说让它老化的慢一些。尤其是我们这个中年女性这个骨关节疾病啊，它要多于这个男性。我们不管是这个雌性激素分泌的这个减少，还有现在我们很多这个女性体重这个超标，它呢加速了这个骨关节这个老化，不管是腰腹还是这个髋关节或者骶腰部。骶腰部就是我们这个椎骨和这个骶骨和骶骨和胯骨骶胯关节这一块呢，哎，这些韧带啊，这些关节啊，它出现了问题，出现了这个纤维化，哎，也会就是说通俗一点，有些人就感觉屁股痛，就那么一点点老是恢复不了，哎，像这种情况呢，可以用抗纤维化加上这个八种骨营养这个元素，这是一种方案。第二种方案呢，我们说的是这个通过这个补肾气。我们都知道肾呢主骨生髓，就是说我们这个骨髓包括我们的脑海，它为髓海嘛，哎，它还有这个骨的这个成长发育老化退化，在中医学里面谁来管？是这个我们的肾这个来主管这块的功能。那么对于这个所以有这个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或者手脚这个发热的，或者困乏无力不想动，身体特别沉，或者感觉腰部那块呢是空的，哎，总是感觉这个不舒服，像这类人呢，通过这个固精滋肾，再加上骨营养元素，我们就会达到一个预期这个效果，啊，那个这样的方法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说，你可以选用这个名贵中药金蝉花，再加骨营养元素。你看咱们有一个听众，哎，他就是这个总是感觉这个腰痛不舒服，哎，用一个那个带着四个脚那个架子，走来走去走去，通过我给他这个选择方案呢，我给他选择的就是金蝉花加八种骨营养元素，结果呢，大概就是9个月时间，他就完全自己能够独立行走了，不用那个架子了。后来这个儿女不是给他请的这个保姆吗？哎，他最后呢，把这个保姆呢也辞退了。哎，就是我发现现在这个老人好像不喜欢有陌生人在他这个身边，尽管儿女为说就要请个人给他照顾，哎，就是由于这个腰好，哎，把这个保姆给辞掉了，他就自己能独立的自己管自己啊。再有呢，还有一类就是说，我们今天膝关节肿胀痛麻，或者说我们说那个沉僵这个现象，或者说我们这个腰椎这一块，哎，感觉里边那个筋筋啊总是隐隐的作痛，或者说我们得了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或者腰椎间盘膨出，或者我们的颈椎它这个也会这个椎间盘膨出以后，导致这个颈部这个椎管狭窄以后，放射性的引起这个上肢这个麻痛，总是不舒服，牵引也罢，其他方法也用了吧，很不容易这个恢复。那么像这一类这个人群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就是骨营养元素啊，就是八种骨营养元素，加上一个由我们这个中药学这个态度石学敏教授他研发的一个组方。你像这个组方呢，它是这个阴阳藿，然后骨碎补， 当归、阿胶珠、珍珠粉，还有大豆异黄酮，再加维生素 D3。 嗯， 哎，像这个方案呢，就适合哎，你现在又是有肿，又是这个胀，又是这个炎症，曾经打过这个封闭针，就是这个不好，哎，肾内人群呢，用这个方案比较这个合适。所以在这里，我要给听众朋友们说的就是，一定方案呢有很多种，就好像解决一个困难有很多方法，但是你的困难用哪一种方法呢？在这个做决策之前呢，一定把你的这个痛苦的症状、发病的病史、过去的用药史和治疗史，哎，你都清清楚楚的告诉工作人员，选对方案很重要。 嗯， 那大家想一下，你选错了，那就等于我们这个效率呢就会事倍功半。 嗯， 就是折腾了半天，作用不够强，是吧？ 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呢，确实也应了。比如说你有病到医院去看的话呢，往往要给你开取一些这个药方啊，这有针对性的治疗。那么作为保健来讲，实际上呢，它也应该有一个有针对性的、有效的来进行保健。实际上刚才您提到，比如说我们每天365天，天天都要说养生，但是每天的内容呢都是有所侧重的哈。比如说像呼吸啊、脑血管啊、心脑啊、脾胃肾啊、泌尿、运动、代谢、免疫、骨关节等等，我们会根据呢不同系统的问题，给您出具不同的健康管理方案。那今天呢，咱们就聚焦在骨关节。那么刚才你也提到，比如说针对于退行性的病变啊，如果你是这个软骨纤维化了啊，有骨刺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针对于像抗纤维化加上这个8种骨关节营养素， 对， 那就比较有效， 没错、 啊、另外呢，你像有些呢是由于这个肾气不足造成的，那我老听您讲，您就说过说这个骨是主啊，肾是主骨生髓啊，而且呢这个你肾气的强弱直接影响你骨的这个质量的如何，是吧？所以呢，如果这方面出问题，咱们会用金蝉花加上这个8种骨营养素。另外当然还有一些这个骨啊关节疾病的一些情况呢，咱们会有针对性的开具一些中药的药方啊啊，外加上这个骨营养素。哎，不同的营养的保健的方式，针对不同的这个病症啊，它的效果就真是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 对，选择准确了。 嗯，对， 那就是我们说那个靶点， 嗯， 像打靶这个瞄准了， 嗯， 哎，我们效果就会凸显出来。 是的，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那么如果大家呢有骨关节疾病，尤其现在呢已经进入冬季了， 冬季这个天冷啊， 哎、是 它这个炎症它不容易这个恢复， 而且就复发了， 很多人这会儿会加重， 嗯， 所以这会儿我们必须强化这个保健。 没错， 就会发挥作用。 所以呢，如果您在这个期间发生了一些骨关节疾病的话呢，别着急啊，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根据您的病情，我们会给您呢来有一些建议啊，有一些不同的办法来进行针对，没问题的。好，那8点半之后您拨打电话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样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封闭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 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现在呢是冬季了，像有些中老年朋友啊，尤其是这个女性朋友，会出现一些骨关节的疾病，尤其是这个腰疼啊，真的这个 腰腿痛， 腰腿痛特别多、 哎、 啊，非常麻烦。当然有些呢到医院去看哈、啊，尤其是腰痛的这些患者，可能会有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间盘膨出啊等等这样的情况哈、啊。可能医生会建议做手术吧，但是很多老年人真的是很害怕做手术，当然做手术的风险也确实有些大，因此呢，他们就寻求说有没有什么保守的办法啊？ 嗯，这是这样。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除非你这个手术不做，你就要瘫痪了， 嗯， 你就变成残疾了，那是没办法，你再去做手术。那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来说，你今天都70了、80了，能够保守则保守，而且呢，我说很多方法你用对了，保守很多人都可以恢复到相应这个效果。 嗯。 当然我们就是说我们任何方法你都不要把它神化。你像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三种健康管理的方案，那你不能说你就在这等着是吧。那么对于这个腰腿痛或者腰臀部这个疼痛这些听众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你如何在使用健康管理方案的同时，做一些这个辅助这些做法，促进这个疾病更好的康复。那么这个辅助的方法呢，你看，我给大家介绍就是五种，其实也不稀奇，大家有些人就在做啊。一个呢就是卧硬板床休息，但是要注意啊，卧硬板床休息这个一定要不要忽略一个小细节，就是腰下一定要垫一个软枕头。 哦，这点很重要， 很重要。哎，如果你在方便的话，那你每天你不想每天就晚上睡着你睡不着硬板床的话，那你每天可以这个两次，每次呢30分钟，同时就是做这个用这个中药这个热敷，哎，就是在你疼痛那个部位热敷一下，或者你腰椎间盘突出那个部位热敷一下，这样呢它可以这个放松肌肉，改善血液循环，消退水肿，哎，去除这个炎症，能够减轻这个疼痛， 这是属于理疗了。 理疗，哎，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这个骨盆牵引。骨盆牵引呢，你就是把那个，如果你要在家里面进行的话，哎，也是你这个卧硬板床，当然所谓这个硬板床下面也是垫这个5厘米厚这个软垫啊，你躺到上面，那么脚抬高，每一个腿呢，你可以吊多重的东西，可以吊这个7.5公斤到15公斤的重东西拉你的腿，哎，这样每天1到2次，每次呢1小时，然后连续牵引3到4周。那么你像对于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个人呢，哎，椎间盘这个容量呢，就是我们说那个髓核，它就可以回缩，哎，减轻这个椎间盘对那个神经根这个压迫，哎，我们就可以减轻腿疼痛，哎，这是第二种方法。第三种方法呢，就是推拿。推拿呢，那当然手法就是揉、滚、按压、拔、拿、摇，哎，这样呢必须去找这个懂按摩的人，他按得好就可以让那个突出那个髓核也是往前这个回纳，同时呢你通过按摩可以加强局部血液循环，哎，恢复这个神经跟这个正常功能。但是对于骨质疏松、年龄大的 比较瘦的这些人呢，我觉得不适合这么去做。再有呢，疼的实在受不了，就去医院去打这个封闭针。那么打封闭针的好处当然是最少能马上给你止痛，消炎止痛，缓解这个肌肉痉挛啊。第五种方法呢，就是针灸方法。针灸方法是我们传统的这个针刺方法，通过这样作用呢，它可以改善局部这个血液循环，起到这个止痛这个作用。我给大家说呢，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这个腰部要垫一个这个小垫呢？我们说这个垫小垫的这个好处，就是可以更好的维持这个腰椎生理这个前凸这个姿势，缓解原有腰部这个疾病。比如说我们不管是腰肌劳损，腰椎间盘膨出也罢，突出也罢，这些呢，这个都可以这个缓解这个疼痛，包括你这个腰肌劳损，腰肌这个过度这个紧张，那你这个腰下边放一个这个软垫，在晚上呢也可以使这个腰部呢彻底的放松，得到真正的休息。同时对于治疗的这些听众来说呢，能巩固你这个效果。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就是腰肌完全放松以后呢，它这个血液运输也罢，新陈代谢也罢，它就可以得到改善。这样呢，有利于这个劳损变化这个腰肌或者受压迫这个神经呢，逐步得到这个组织这个修复，增强我们这个肌力和张力，恢复神经这个功能。我们第二天呢就会感觉腰部非常轻松哈。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对于腰椎和这个下胸椎压缩性这个骨折，有些人受外伤嘛，那你腰下这个垫子呢，还有这个抽筋这个骨折逐渐复位，减轻创伤性腰痛这个作用。但至少啊要坚持一个月。其实这些方法可能有些人在门诊医生也给说了，坐着坐着他就不坐了， 对，坚持不下去 了，他有点犯懒，就是坐不下去。我说的这个你要出效果，一定是时间要有保证，要能坚持下去做下去。第四个好处呢，你看对于我们这个腰突症这个患者呢，通过腰下垫这个软枕呢，可以增宽这个椎间隙，降低这个椎间盘这个压力，有助于我们突出那个髓核或者膨出那个髓核，它那个回收，减轻或者消除对我们马尾和神经根的这个压迫，进而缓解这个腰腿痛。第五个好处呢，就是逐步恢复和增强这个背肌，特别是骶髻肌的背伸力，提高肌力，肌间韧带的韧性，使活动时这个伸腰有力，站立持久，脊柱这个稳定。这个方法呢，就是仰卧位，将一个高大概10厘米这个软枕啊，放于你这个腰底部或者腰下疼痛这个部位，你就调整调整，直到你感觉很舒服满意为止。这个就可以了。当然你那个枕头啊，最好是能和自己这个拳头一样这个高，也要枕的这个合适，两边这个宽度呢，就是超出这个肩宽，各两边超出10到15厘米，我们就会取得好效果。 那么实际上刚才张主任提到的这些保守的治疗方法呢，大家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啊，针对你自己在练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千万不能够蛮练哈。如果练的不对的话呢，反而可能会加重病情，这点要特别注意。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另外呢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哈，无论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抗纤维化加谷营养素，还是金蝉花加谷营养素，还是中药的方剂加谷营养素等等，这些呢我们目前正在有一个体验活动。那凡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呢得到体验的机会啊。所以呢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27。 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